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既是双休日，也是中秋节假期的头一天，我们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上周末呢，我们请您欣赏了一段西河大鼓的长篇作品《杨门女将》，这是西河大鼓名家燕桂荣先生的拿手作品。上周呢，这作品啊还没有全欣赏完，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继续欣赏燕桂荣先生带来的这段西河古书《杨门女将》。

无远迎，心海海，王贵报万说，岂敢岂敢。这时候西夏大王差人把信传，富贵人他们俩困在葫芦谷，我显出边关就要火焚雪山。薛太君他听见此言，这冷冷的 点点，贵阳儿既不知突破万难，速传将令挑担苦战，冲杀敌营直奔飞龙山。主将说骑锤坐马往前闯，惊天动地号炮连天，百人将将到黄山。交锋杀在一起，战争时高旗呐喊，个个争先，你妈妈刀枪剑戟明又亮，金晃晃的斧钺钩镰，门门门的名号叫咕咚咚战鼓连天，啪啦啦，军旗折日月，魂溜溜溜，战马四窜，可是是刀枪碰在了一起，光滚滚，战马踏起尘难，杀气腾腾，你宇宙空中抽云做九天，咱们你家陪肝胆，杀了个这山岗地裂海水弹，

知草听见忽然风雨骤，田野起云烟，把这大金包把山花打咕噜，喷雷战山川，风吹雪铃啦啦响，唰啦啦大雨似龙泉，山洼积水满，剑下似山滩，霎时间雨住风儿寒，天晴雨过风消云散，急慌忙驾小船，登舟离岸至河间，抬头看往东南，云走山头碧蓝蓝的天，长虹倒挂天边外，碧绿绿的荷叶成红莲，打了这滴溜溜的金丝鲤，唰啦啦放下钓鱼竿，遥将船龙岸，去舟至山前唤童儿放花篮，手只说一河鱼竿，一半鱼儿河水煮，一半在那墙贴环，就这是正风雨归舟，下面再唱一段反风雨归舟，就是疾风凑至。将 船戏，下船来个用手指，欲往前推方不知，当此际云方国风才知，力如似牛毛细，河边慵乱柴岸上有宁匿，柴扉倒枯柳劈，那残枝半夜追水，拂落花茅草堆满地，有则见坡儿下卧着一头驴，原来是吃水未回忆，老问他小弟歇就在桥边里，手指着驴他道说，驴打前世解了我这一身，你可只因我扭向关桥风可久起。 一段单弦儿，两段插曲儿，开心茶馆周六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戏曲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